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四月二十三号至四月三十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老朋友孙涛，孙涛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老师好。 那么喝茶呢是中国人的习惯，那么喝茉莉花茶呢是我们北京人的爱好，应该说这个爱好呢是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 没错没错哈，周老师今天也让大家等了那么长时间了哈，我感觉这个期待是值得的，因为咱今天带过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茉莉花茶。也就是包括在我们自己店里边，包括是在我们自己工厂里边。招待的时候我都不舍得拿出来的茉莉花茶，今天终于让大家来见一次面了。 是的，那么在我们北广生活室平台上呢，这个茉莉花茶呢还是挺多的啊。但是我记得第一个跟我们合作的实际上就是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 没错，就我们。 对， 就这个。 而且茉莉花茶呢这个一经推出啊，这个品牌呢就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很多人呢特别喜欢这个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而且经常打电话问，哎，你们又来什么新货没有？今天呢特别高兴的告诉大家，我们又有新货到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特别的到位的赠品 啊。当然我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今天的到货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哈。咱今天用的是属于我们店里边呢现在持续用的招待茶。也是属于说呢很多哈，就是到我们店里面去参观，到我们工厂那去参观，我来用招待的这一种茶。是特用的特级的。而且是工艺上哈，朱老师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词语很陌生的，达到九熏一提的茉莉花茶。 九熏一提就是说它要熏九次是吗？ 没错没错，首先第一个哈，它这个产品呢是非常讲究，先说原产地。因为大家知道哈，京味的茉莉花茶咱老北京人喝的一定要喝正宗核心原产地的，要喝福建的闽东北地区的。我是当中核心当中的核心产区，叫宁德的茶芽。而且是白毫芽尖，这是属于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用当地特有的茉莉花，叫单瓣茉莉，因为说呢这个单瓣茉莉的香气更加的好。而且啊，有了好的选料之后的话，我要多着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九熏一提哈。九熏一提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层花一层茶，花和茶的比例接近1:1，让茶叶去吸收这个花香。每一次熏制大概在10个小时左右，每一次熏制一斤茶大概要用掉一斤花，也就等于说呢九熏连续9个晚上反复9次的熏制，一斤茶要用9斤花左右。而且这整个过程哈，全部都是老师傅去做的，而且还都是手工的。所以说呢像这种茶呢，但凡是问世，但凡是说呢做出来或者是能做成功，它就是属于在我们店里边不说哄抢一空也得给大家预留。 没错，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 对， 它呢是福建的，而且选择的是三伏天的单瓣茉莉花。 对， 而且呢它是九熏一提的特级茶工艺标准啊， 特级工艺。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名字呢非常诱人，叫做茶园世家茉莉金尊特级茉莉花的一个组合。 当然哈，我也说一句哈，不是所有的茶都能叫金尊的。金尊的茶是在我们茶园世家当中的等级是相当相当高了。再有一点的话，金尊的话你要到我们茶园世家全国各个地方的专柜当中，茶园世家的金尊它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一般的2-3线城市当中也是只展不售的，证明我有这个工艺，证明我有这种的水平，但是说呢没有货，一直是持续这个状态。所以说呢周老师你时常邀请我孙涛，你给我拿 拿点好茶来，拿个好茶来，一直拿不过来是没有办法，因为这种茶的话要经过我们董事长。 有时候这个货源真的是不是特别充足、 啊。没错没错，要经过大家都是说特批的，所以说呢，今天拿过来的也不多。 嗯、是的， 要当咱们老会员呢来品鉴一下就可以了。 嗯、好的，也是一个意思在这儿啊， 对对对对， 大家呢也可以去询价啊。 嗯， 这个金樽的特级茉莉花茶它是什么样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呢、 嗯、 也知道它好，但是由于价格比较高，很多人就望而却步了。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应该说大家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啊。那下面咱们就开这个组合吧。嗯、 对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茶园世家茉莉金樽特级茉莉花茶的组合。我们的主品呢、嗯、是茉莉花茶，一共是六大盒，每盒是多少呢？250克，每盒是半斤。嗯、 每盒是半斤。 那如果是六盒的话呢，就是将近3斤的茶叶。 3斤左右，而且每半斤当中哈、一两一两的独立包装， 嗯、 这都是属于说的，你打开之后里面的茶芽满布的， 就非常高大 的，而且是半斤一个礼盒，一斤当中的话是有一个手提袋，就等于说呢、咱们到了这个整个季节，你哪怕是送人也好、哪怕自己品鉴也好，而且这个礼盒哈，周老师看看非常漂亮， 嗯， 你摆在家里也做一个装饰。 对， 再有一点呢哈，这个茶当中的话，我要给大家说一说哈，您注意了，是特级的， 嗯， 您送人背后都有标价，288元一盒。今天的话，我又告诉大家了，也是应周老师的要求，也是被咱们所有的广大会员给我们发过信息哈，那个都在说啊，孙涛啊，你无论如何就是让我们尝一尝你这个特级的金樽、 嗯、 也等待了很久了，所以说我也给我们那个董事长呢发过信息，也给他打过电话的，咱给北广会员朋友们一次破例的特价了， 嗯， 一次破例的特价。 刚才您说了，如果在市面上的一盒就要288， 对， 那如果要是六盒的话呢，那要将近的2000块钱了， 1800元左右， 1800元左右。 对， 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刚才咱俩在、交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为了特别的献给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礼物哈， 对， 今天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特别美妙的赠品啊。 当然哈，我先把赠品给大家说了，因为赠品的话， 的 大家老北京人喝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嗯、 用这种呢就是属于说呢，哎，大瓷缸往上一泡之后喝的时候特别美观， 嗯、 对吧？但是我这个瓷缸可不是一般的哈，大家注意了哈，是景德镇、现代官窑红叶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这个叫官帽杯，而且上面是青花的水印，非常非常漂亮啊。这个产品的话，就是在我们专柜里边99块钱一支，99块钱一支，一对的话200块钱，但是我今天免费送了。 嗯， 周老师，你猜一猜咱们今天有多少价格吧？ 所以呢，今天这个价格绝对不是2000啊， 绝对不是2000， 好像也不是1000啊， 如果打 五十，800。 对对对。 所以今天价格，刚才我一看我都吃惊了，今天的价格是499，不到500块钱。 499不到500块钱，大家没听错，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备货不多。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真是订到就是赚到。好，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梳理一下。那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来自于茶园世家金樽茉莉花特级的茉莉花茶啊。那我们的主品呢是茉莉花茶六大盒，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盒，一共是六大盒，这就是将近3斤的茶叶。另外再送给大家3个礼袋，还有就是来自于景德镇的红叶茶具，这个茶具也相当于200块钱左右呢， 200块钱左右。 哎，所以这个 加在一起的话，2000多， 2000多啊。 对对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你就可以拿家走了啊。 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呢，刚才我们编辑告诉我呢，现在打电话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哈，可能有些人呢遇到的都是这个占线或者怎么样，没关系，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记住打北广购物几个字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通过微信进行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更加合适了。因为我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哈，这个有时候人不分高低贵贱，茶是有3、6、9等的， 是 吧？以往的来说我们都分为1级、2级、3级、4级，对不对？但是说呢，今天这个茶周老师为什么说迟迟不能来，因为他选的是特级茶。第二点的话，这个茶是叫金樽，金樽在我们所有茶园世家的专柜当中真的是属于招牌级的这种茶叶了。什么意思哈？周老师你想一想哈，这个酒熏一提，一斤茶用酒精鲜花去做， 而且反复要是用九个晚上， 嗯， 来回就像重复的局这样做的话，要反复的做九遍， 嗯， 最终你再把这个茶挑出去，而且这个达到只闻花香不见花的。而且啊，虽然说呢，我是作为这个茶园世家的一个执行这个销售负责人，对不对？ 嗯， 我没有资格做这样的茶叶，因为年限太短，没有个30年的经验，我们是不允许做这个茶的。 嗯， 因为你要知道哈，要如果说这90个小时连续中断当中啊，你要是哪个温度掌握不好，或者是哪一个香味掌握不好，这个茶就报废了， 嗯。很多做的都是一些老茶工了， 全部都是老师傅， 老师傅 了，都是属于我师傅这种级别的人才能去做。 嗯， 所以说呢，九旬一提的，但凡出现了，很多茶友听说过九旬一提的金尊，就问到孙涛家里面这个咱这个工厂里面九旬的有没有啊？ 嗯， 我只要说有，无论多少先打钱，是说你赶紧给我寄过来，就是这种节奏。 嗯嗯。 但是说呢，如果说能来，这确确实实是我们董事长特批给北广时间，咱们茶园世家合作了好几年了，对吧？ 嗯嗯， 也是属于我们第一个入驻的花茶品牌。 嗯， 所以说只是针对于北广购物，我们才有今天这个节目。 嗯， 真的，周老师，假如说是你看有林频道，其他的购物也不少，你在其他地方没见过金尊花茶。 是的，因为我们跟茶园世家合作很多年了啊，确实也有感情了。 对， 而且我们听众朋友对于这个产品呢也非常的认可啊。 对，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呢，确实它的这个工艺呢是非常到位的哈。 对， 非常费时间费精力啊。 嗯， 而且都是一些老师傅们亲自出马，它不是机械的，它完全都是手工的， 全手工 啊，所以呢也是非常难得。确实，那么制作好茶本来已经非常不易了， 嗯， 那么茶青品质要好，还要呢制茶工艺到位，而且呢做茉莉花茶呢，则是在茶叶制成以后再添一道熏制的工序，就更加来得不易。刚才您说今天这个茉莉花茶是达到九旬一提， 九旬一提的， 啊，而且喝茉莉花茶就要喝福建的，这个咱们北京人喝茉莉花茶是非常刁的啊，非常讲究的，一定要喝福建的。而今天的茶园世家茉莉花茶就是来自于福建， 福建宁德，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产区。 是的， 而且用的是丹麦茉莉，这是当地特有的茉莉花品种，所以说香味更高。达到九旬一提的话，这个工艺上来讲，我就不继续讲了哈。大家想一想哈，您去买一斤绿茶现在多少钱？ 是 一斤绿茶，你不要考虑这个，我再加上九斤鲜花， 嗯， 我再九个这个老师傅，不是一个人哈，一个人做不了，得3-4个老师傅，我这个他一个礼拜到15天这个工资，我需要给他多少钱？ 嗯， 对吧？你又考虑这个成本，所以说呢，在我们专柜，你要到哪个地方去看，这上面后面有标价，你送人也可以啊，288元一盒， 嗯 嗯， 一盒里边是5包5两、 嗯， 都是单独包装， 对， 就是半斤。半斤单独包装，一个礼盒你送人288， 嗯， 你六个礼盒的话1800元左右了吧， 嗯， 对吧？1800元左右， 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赠品呢， 对这个赠品的话哈，特别特别有讲究哈， 是的， 迎合咱老北京人的口味，因为老北京人喝茶都是喜欢这种杯子， 嗯， 对不对？这叫官帽杯，而且上面是，啊，手绘的这种官帽杯，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杯子在我们专柜，你可以去看一看，像这种红叶的。这种品牌， 嗯， 99块钱一支， 嗯， 两支的话将近200， 嗯， 所以说呢，我这个组合，周老师，咱就在这个目前算一算，是不是2000块钱？ 现在如果市面上的话，今天这个组合要2000块钱左右， 2000块钱。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绝对是百姓的价格了啊， 对， 而且确实呢，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惠哈， 是， 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大礼包。那今天我们主品的是茉莉花茶6大盒，每盒记住啊是250克，也就是半斤， 每盒半斤， 而且呢，每盒里边都是1两1两的包装， 独立包装 啊，所以它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高大。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3个礼品袋，还有赠给大家就是景德镇的红叶茶具啊。这个茶具呢也是非常讲究、非常高档的啊， 对， 美茶美器啊。 嗯， 那市面上这些加起来要将近2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499您就可以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所以呢备货并不是很足。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茉莉花茶呀，现在很多人呢可能是在北京的某一些要老字号的买茉莉花茶哈， 对对对，嗯，没错。 但是其实这些老字号的茉莉花茶，也是来自于呢福建的， 也是来自于福建的，嗯。而且说呢，你要达到一定等级的，它也用是丹麦茉莉的， 是的。 而且到现在目前为止，您看咱们这个整个北京流通，你到哪个地方去买茶，它不会告诉你我是九旬的， 嗯， 或者说你不去问到它，不会告诉你我是5旬的， 嗯， 达到7旬已经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了。但是我今天用的是招待级别的，我公司是自己招待的9旬一提的， 嗯， 5个老师傅要做10天左右，所以说这种级别的话，我只有30多组，现在估计没那么多了。 而且呢，咱们也爆一些料啊， 嗯， 对于一些 些这个茉莉花茶啊，有一些真的它可能是一半是熏过的，一半是没有熏的，然后就掺在一起哈、 嗯、 甚至有一些这个它的底茶，也就是它的清茶呢，用的可能都是一些陈茶、嗯、所以你喝起来的话呢不是那么的新鲜， 鲜爽度不够， 对、 嗯、 没有那种舌下清泉的感觉， 对， 而且呢你沏出来以后乌突突，但是今天呢我们这是茶园世家的特级金樽茉莉花茶，那沏完了以后，沏泡完了以后，你就会感觉到它那个茶汤非常的透亮， 对、啊、非常鲜爽， 而且呢你无论是两泡三泡啊，你沏完了以后依然它会有那种茉莉的那种茶香在， 当然当然一分价格一分货嘛， 是的， 你别忘了咱一斤茶第一个是原产地的， 嗯嗯， 第二个单瓣茉莉的，而且一斤茶我用了九斤花， 嗯， 对吧，一斤茶我老师傅四五个上去给你做了好几天， 工艺就是不一样， 九天左右，这是正常的条件下，所以说呢这个茶的话就是我也只能这样说哈，就是咱们要有缘碰到， 嗯， 柳林频道包括很多这个平台上您看哈，你找茉莉金樽根本没有这个茶在售， 嗯， 对吧，这是招牌茶吗，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在北广购物咱们也都是老朋友了， 嗯， 也是应咱们老朋友邀请才会给大家带过来，就是聊表心意吧，但是说呢我虽然说货带的不多，但是我价格诚意给的很足很足， 嗯， 一盒半斤对吧，一盒半斤就是咱这个是288，六盒的话这是不是将近1800了， 对， 对不对，你再加上我的茶具呢对吧、嗯、这两个官帽杯99块钱一支，就是200块钱2000块钱左右，在我专柜里面你去买就是花这个钱对不对、 嗯、 但是今天的话就是您呢会员朋友们，假如说咱作为一个老朋友，你到我店里面我打个5折要你1000块钱我就够诚意了吧、 嗯、 对不对啊、 嗯、 如果说呢你再说呢就是亲戚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我收你个800-600的话，这也是合适的吧，对不对、嗯、但是说呢北广我是一方面记住咱这个平台让大家知道我有这样的金樽、嗯、高档茉莉花茶，您、嗯、想一想499元的价格在我们专柜一盒半，一盒半 是是这也是我们和这个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呢结缘了很久啊， 很久 好多年才能有今天这个价格，而且呢在这里我也特别的强调，我们北广生活平台有很多的茉莉花茶的一些品牌，但是我们第一个合作的就是茶园世家，所以呢很多朋友也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是它的品质吸引了我们哈、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合作，而且它给我们的价格应该说是甩掉了中间很多环节，我们是厂家直供，而且确实也有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呢想打进北京市场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价格，当然了备货有限啊，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享受今天这个价格、嗯、我再说一下今天呢是茶园世家茉莉金樽特级茉莉花茶献给大家，我们的主品呢是6大盒，每盒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盒，但是每盒里边呢都是独立包装的，也就是1两1包啊， 1两1包。对， 那另外呢是6大盒，在市场上一盒就要288，6大盒的话呢要将近1800。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就是景德镇的红叶茶具。那么全加起来的话呢，要2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499，好茶美气啊，真是。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茶园世家的茉莉花茶呢，确实它的这个工艺呢是非常到位的哈。 对， 非常费时间、费精力哈、 嗯， 而且都是一些老师傅们亲自出马，它不是机械的，它完全都是手工的， 不是不是全手工 啊、所以呢也是非常难得。确实，那么制作好茶本来已经非常不易了， 嗯、 那么茶青品质要好，还要呢制茶工艺到位，而且呢做茉莉花茶呢，则是在茶叶制成以后再添一道熏制的工序，就更加来得不易。刚才您说今天这个茉莉花茶是达到九熏一体的、 啊、 而且喝茉莉花茶叫喝福建的、嗯、这个咱们北京人喝茉莉花茶是非常刁的啊，非常讲究的，一定要喝福建的，而今天的茶园世家茉莉花茶就是来自于福建、 福建宁德、嗯、这是核心当中的核心产区， 是的、 嗯、而且用的是单瓣茉莉，这是当地特有的茉莉花品种、嗯、所以说香味更高，达到九熏一体的话，这个工艺上来讲我就不继续讲了哈，大家想一想哈、嗯、您去买一斤绿茶现在多少钱， 是 一斤绿茶，你不要考虑这个，我再加上九斤鲜花， 嗯， 我再9个这个老师傅啊，不是一个人哈，一个人做不了，得3-4个老师傅，我这个他一个礼拜到15天这个工资，我需要给他多少钱， 嗯， 对吧？你又考虑这个成本，所以说呢，在我们专柜，你要到哪个地方去看，这上面后面有标价，你送人也可以啊，288元一盒， 嗯， 一盒里边是5包，5两都是单独包装， 对、嗯， 就是半斤。

头像作为品牌作为 logo 啊，以它的名字作为名称的几乎是没有。 对， 很少很少， 目前我知道就只有小琴了。 对，这说明呢，小琴呢，他在做海参之初就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好啊，做在人们的心里。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小琴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袋，一共是六大袋啊，每袋里面是十根，这就是60根，而且和一根的话呢，就要30克左右的大参啊。而且在这里，我郑重承诺，它不是水参，不是盐参，不是糖参，甚至不是激素参啊，它是纯纯正正的海参啊，和一根有30克左右呢。另外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赠给大家七中黄的小米100克一袋，十大袋。那如果您订上的话，得到的这个购物券呢，写的是3540，但是您今天实际交的不到1000块钱，999，999，您就可以拿家走。好，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奶涨价通知正式出文，自2018年5月1日起，瑞麟系列配方羊奶粉均有不同程度涨价，所以需要囤货的朋友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 羊奶粉介绍多年啊，总结下来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呢，营养元素非常丰富，多种钙铁清晰维生素跟矿物质，使得这样的奶制品啊，各类营养元素配比非常完善。第二呢，就是消化吸收好， 这些都是现在大家选择羊奶的理由。瑞麟在此由衷感谢，但是涨价是为了保证品质，接到涨价的通知，我们就与厂家软磨硬泡，各种谈判，最终能够做到的就是拉长我们的囤货时间，然后我们也是定制了史上首次的囤货激励政策。 没错啊，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258元的价格打3折，只要89，那么订购8盒是4个月的羊奶量，只要712，再送到一辆升级的折叠购物车，这个购物车也是亮点十足，带凳子，这个就很稀缺了。而且呢，代价也会比较高，因为用材用料都是考虑到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就是水晶轮，保证车子的使用寿命能够达到好几年的时间，保证车子爬坡上楼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购物车呢，自己去买需要花198块钱，今天您只要订购8盒4个月的羊奶量，花712就免费赠送了，所以一直喝的老会员自然不用多说，正式涨价之前直接来囤货。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电话订购成功是免费送货，验货满意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大家的订购讯息啊，手机尾号是5200的朋友订购了24盒，说一直喝瑞麟的品牌，从69一盒啊喝到了89一盒，现在又要涨价了。不过想想看，一个月也就多花不了多少钱，涨价也能够理解，只要能保证品质，自己会一直坚持。 看到0821的朋友说，给爸妈订的羊奶，退休之后他们的生活就变得单调了许多，闲着闲着闲出毛病来了，现在接过来跟自己一起住，这每天忙忙叨叨做做饭接接孩子还挺好的，就是希望二老可以健康的多享受享受生活。 是的啊，现在说缺钱，没有人家会缺10块8块，对身体的营养补充不是舍不得，而是很多时候都没有这种意识啊。 对， 那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喝羊奶，羊奶有多流行，西方国家羊奶是主要的奶制品，中国的普及从知道羊奶好到觉得羊奶好喝用了很长的时间。 今天一盒就给您包邮了，89块钱，就是让您知道中国

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四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感冒以后会引起哪些并发症。因为一般的人来讲啊，如果身体好的话，感冒这个事儿啊拿它不当回事儿。其实感冒也可能是很多严重疾病的前奏。另外呢，比如你这个属于易感的人群，感冒的易感人群啊，表现出来的是免疫功能低的这个人群，那么他感冒以后呢，会勾起比如老年人勾起原来的这个基础病。年轻的孩子呢会勾起啊耳鼻喉啊以及并发症。所以这个感冒呢最好还是预防，就是你不要它感冒，或者感冒以后你比较轻，喝点水啊，吃点小中药啊就能够过去了。那感冒会有哪些并发症呢？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啊，你比如普通人的感冒5到7天一般就好了，如果到7天了还不好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又受了一些细菌的感染了，或者是因为你本身的免疫功能低而造成这个不管是病毒啊还是细菌呢、侵犯了我们的肾脏或者是心脏。感冒经久不愈呢，有些人会演变成支气管哮喘，特别是小孩儿，有感冒以后呢，治疗不及时，然后或者是治疗的不彻底，长期的反反复复的感冒，然后使这个病啊拖延的时间比较长，在肺内就听到了啰音了，或者哮鸣音，或者喉头有这个嘶嘶的这个喉鸣音。有时候呢仅表现出来气喘的咳嗽，我们像说那个感冒以后引起那个老是干咳老是干咳老是按感冒治疗，实际上是一个不典型的一个哮喘，这个在孩子也是比较多见的。如果这个小孩呢经常的干咳，而且在晚上比较加重，老是按感冒治疗不好，那八成就是一个哮喘，是一个不特别典型的一个哮喘，就叫做咳嗽性的哮喘。原来有哮喘的病人，有60%-70%都是因为着凉感冒了以后引起这个哮喘病的发作。那哮喘病发作以后呢，就要这个比较彻底的治疗，也是给病人带来很多的痛苦。而且我们就是说呢，感冒呢是肺部疾病的一个祸根。因为这个人在一生中啊，不可能没有感冒。感冒老不好，除了他有一些头疼啊、咳嗽啊、咳痰不及时治疗持续数周以外，如果他反反复复的感冒，长期的咳嗽不愈，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了慢性气管炎了。那慢性气管炎的病人，由于呼吸功能的下降，身体的防御能力的下降，特别是这个呼吸道的纤毛柱状上皮啊，因为你反复的感染嘛，它就随着咳嗽啊，随着充血啊，随着这个炎症啊，它就咳得它参差不齐了，就好像那扫地的笤帚那个毛都掉了，就很多那个脏东西就扫不出去了，这个清扩能力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这种受到影响以后，慢慢这个气管炎老在发作，每年冬天发作，甚至一年四季都发作了，就慢慢的形成肺气肿，然后再时间长，年纪再大了，因为呼吸道的疾病啊，一般都受关注的比较晚，就是因为早期啊，有点咳嗽啊，有点吐痰呐、啊，有点头疼啊，嗓子疼啊，一稍稍把它这个调理调理能好，所以到了后来呢，就变成了比较重的一些疾病了。有这样的统计啊，说60%以上的慢性气管炎是感冒引起的。因此在慢性的肺病，比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在秋冬季和冬春季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啊，加强这个御寒防抗寒的能力，注意加强自己的免疫功能，预防感冒，及时的治疗，这样呢就对于引起肺部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呢就会好得多。在感冒中呢，我们知道经常引起的这个并发症啊，第一个就是鼻窦炎。我们这鼻子有几个窦啊，比如在这个鼻子的两边，在这个颧骨的上边这儿有这个腹鼻窦，筛窦、腹鼻窦还有额窦，有几个窦，这几个窦啊都像蜂窝状的这种结构。因为你感冒以后呢，就使得这个液体和细菌病毒流出，然后这个液体就积聚在这个窦道内，细菌呢也长期的在那儿繁殖，入侵黏膜引起的症状。有统计啊，这样的表明说，成年人感冒以后啊，5%的人的左右就出现这个鼻窦炎，腹鼻窦发炎了，就是开始是清鼻涕，然后就是黄鼻涕，黄鼻涕又黏又稠又醒不出来，甚至于带有一种特殊的这个腥臭味，那就是腹鼻窦炎了。5%的并发了这个症以后，他就面部和眼部的周围就出现疼痛，然后鼻塞啊、发烧啊，可能就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炎症的症状，必须要抗菌素治疗，而且呢最重的呢可以到这个耳鼻喉结进行穿刺，把它给冲出来，把这个鼻啊，把鼻子里就储存的那些黄的痰，因为它经常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嘛，把它冲出来。还有就是中耳炎，中耳炎一般在感冒的时候啊，这个耳咽管、咽鼓管它会水肿，所以发炎。鼻子堵塞的时候，你又过分的这个擤鼻涕，这个病毒呢就被挤到中耳了，引起了发炎。如果耳朵持续性的疼痛不减，而且有低烧，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治疗。特别是小孩，他不会说，就会哭，经常特别难受的哭，而且呢有的孩子就抓这个耳朵，那个就得抱着一点好一点，但是因为耳朵的这个皮肤比较紧，所以他一充血水肿以后啊，疼得非常非常厉害。那么如果感冒还持续不好，持续10天以上，甚至2周，吐出来的是黄绿的痰，而且有发烧，这就是气管炎了。所以这时候就要到医院去，要去请专科大夫啊进行这个处理。再有就是肺炎，感冒以后如果不及时治疗，可以继发性的细菌感染向下呼吸道蔓延，就成为严重的肺部感染，出现咳嗽、咳黄痰呐、气短呐、或者是这个食欲不振呐、烦躁不安呐、胸闷呐、胸疼啊，或者是寒热往来，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可以高烧40度。那肺炎的情况发展得很快，是老年人啊，特别是高龄的老人的急重症，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那么就有生命的危险。特别是肺炎多区这个老年人的生命啊，不是他原来的基础病而得肺炎的是占第一位的，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肺部感染。再有就是感冒以后啊，小孩非常容易，你这个特别是上学的孩子，因为有点感冒嘛，怕耽误功课，现在功课都比较重，如果是一个比较孩子呢，经常呢就是感冒没有好，就带着病去工作，家里也没有很好的观察，后来呢是就发现呢，某一天发现这孩子一早晨起来眼睛被封住了，就是两个眼都肿的都封住了，这时候才知道严重了，然后去一看呢就得了急性肾小球肾炎了。这个特点呢就是起病特别急，而且出现蛋白尿啊、少尿甚至血尿，而且伴有高血压和水肿这些体征。这个病啊虽然有这个链球菌感染，尤其是一种啊称为贝塔溶血性链球菌，它是致肾炎的一种病株。如果感染了以后呢，其他的细菌 除了它，其他的一些细菌病毒也可以感染，比如葡萄球菌呢、肺炎双球菌呢、还有这个某些病毒啊，甚至有些这个寄生虫，比如疟原虫之类的，也可以引起这个疾病。这个疾病呢，往往是因为你感冒的时候没有赶快的进行合理的治疗，而在它好的过程中，比如五到七天还不好，也没太注意，还坚持工作，没有很好的休息，然后这个抵抗力就明显的下降，就更使得一些细菌和病毒就活跃。比如像我们说的，如果是贝塔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就可以招致肾炎的发生。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啊，一些病毒也可以导致，你比如像这个口撒气病毒啊、流感病毒啊，引起也可以最后引起这个肾炎。那么肾炎我们知道，在小孩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它多半是由于这个病毒引起的，比如呼吸的合胞病毒啊、埃克病毒啊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是溶血性链球菌、肺炎双球菌存在的话，那这些细菌呢都可以引起肾炎，而出现这个水肿啊、高血压呀、甚至于有的都不知道。最后一去查就变成慢性了，那就是很糟心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说这个感冒它还是有并发症，也有就是感冒以后有我们不太知道的一些症状，不太典型的一些症状，你忽视了而引起啊比较严重的疾病。所以这个感冒这个事儿，第一要注意你的免疫功能，增强你的免疫功能，让免疫功能平衡，还有就是平常营养也应该注意，再有就早期出现流行鼻涕打嚏瘟的时候，就很快的用科学的方法对症治疗，然后让它不要发展成这个感染，最后感染呢影响这个其他器官的一些疾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因为一般的人来讲啊，如果身体好的话，感冒这个事儿啊拿它不当回事儿。其实感冒也可能是很多严重疾病的前奏。另外呢，比如你这个属于易感的人群，感冒的易感人群啊，表现出来的是免疫功能低的这个人群，那么他感冒以后呢会勾起，比如老年人勾起原来的这个基础病，年轻的孩子呢会勾起耳鼻喉啊以及并发症。所以这个感冒呢最好还是预防，就是你不要他感冒，或者感冒以后你比较轻，喝点水啊，吃点小中药啊，就能够过去了。灵芝呢，我们知道啊，是一个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一个生物体，它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所以它在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因此呢，在这个临床中啊，就知道它对疑难杂症啊、常见病、多发病啊等等，在预防上。在消除和减轻症状上，甚至于在促进我们机体的康复和自愈能力上，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珍贵成分，药理活性、生物活性又都非常强。那么这些物质呢，在你用灵芝的过程中，不断的在改善、双向调整你的身体的状况，特别是双向调整你的免疫功能。你比如这个灵芝里啊，有非常多的灵芝多糖，是高分子水溶性的，所以它非常容易被吸收，吸收了以后它是灵芝里主要的药理活性作用强的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这个多功能干细胞是生成我们的免疫战士，经常战斗在一线的吞噬细胞、白细胞、淋巴细胞的祖先。所以如果它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的多，那么它的免疫战士的队伍就强大壮大。不但这样，这个灵芝多糖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吞噬能力和吞噬指数升高，这都是对于消灭细菌和病毒非常重要的一些物质。再有就是呢，这个灵芝多糖啊还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使这个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因为身体如果氧气充足，你就脸色红润呢，然后代谢也非常的旺盛，代谢非常的正常，这样呢对于抵抗来犯之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当然灵芝里还有灵芝酸，灵芝酸本身特有的这个有机质元素可以很好的 抑制因为过敏而生成的慢反应物质和组织胺类的物质，而使得这个过敏症状能够慢慢的减轻。所以这些呢加到一起，再加上灵芝多糖，可以很好的促进我们的呼吸道的纤毛柱状上皮的再生，不但再生的快，而且再生的完全，这样呢就增强了我们呼吸道的清活能力。从这个深部的小细的支气管一直到我们的鼻腔，那就有了这样非常好的清活的能力，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肺部，不让这呼吸道的感染啊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引起更多更重的疾病。当然灵芝里头啊还有这个灵芝酸啊，锗元素，锗元素呢是世界公认的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它能够诱导我们身体里的干扰素生成的多，干扰素是病毒到身体里，不管什么病毒，它都会第一个到前线去把它消灭。你像这样好的有效成分，再加上它有这个多肽类的东西，生物碱、生物总碱、甾醇类的东西、甘润醇类的东西，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等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多量的维生素 B1 B2， 这些物质呢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都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呢你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强壮。这种强壮第一表现在免疫功能的好，抗寒能力的增强，以及身体抗逆能力的增强，以及我们身体自己调节内外环境引起的疾病的抵抗力也增强，这样来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